第119集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喜欢我。仁义的面色沉了下来，在19年前，还没有网购，要买一套那样的装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仁队，怎么收嘛？ 都检查完了？ 检查完了，火完全灭了。嘿，现在回去还能赶上晚饭。 收吧。 回去之后，仁义把新的想法发给了供应贤，并询问他王瑞的调查和审讯有没有什么进展。晚些时候，供应贤打了电话来，说王瑞的家人已经找到了，目前王瑞还非常抗拒，心理专家要在他家人的配合下反洗脑。 那包裹呢？有追查到什么吗？ 没有，不过我们查到了制造炸弹的地方。 在哪儿？ 六环外的一个废弃游乐场。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看得出他们走得很匆忙，留下了很多原料。这些原料和器材给了我们很多可以追查的线索。刚刚严姐用这些线索从王瑞嘴里套出了制造炸弹的人的代号。 哦， 白夜， 果然是组织里的高级成员。这个人太他妈危险了，希望这些线索能让你们尽快找到他。 当然，你刚刚说的那些有几分把握？ 不好说，我们还是缺少关键证据。 我曾跟你说过，我认为调查人员里有内鬼。 嗯，你查到什么了吗？ 暂时还没有，不过那些装备在消防系统里应该很容易拿到吧。 你是想说你认为当年的案子消防里也有问题？ 没有这个可能吗？这件案子牵扯的远比我们想象的深。 从感情上，仁义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猜测，不过理智上，供应贤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在伪造现场和误导调查上都有人捣鬼，那么这个案子被草率以自杀结案也就不奇怪了。 我不知道，但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点可能。 你父亲有没有可能记得门锁的事？ 这个我今天也想到了，但他没提，肯定是不记得。啊，他的记忆非常奇怪，有时候能记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有时候连中午吃什么都会忘，能记得什么完全是随机的。 你父亲的治疗方案就快确定了，在治疗中我想让医生介入一下他的记忆，也许他能想起什么。 嗯，可以试试，不过就像他说的，他的出警报告应该比他记得多。 先试试看吧。 供应贤夜以继日地忙于查案，而仁义忙于研究公家纵火案的证物资料和中队事务。他们已经有一两个星期没有见面了，偶有联络也全都跟各种案子有关，两个人都很默契地不提私事，只要不提私事，他们的关系看上去就还是正常的。仁义最近经常翻看他偷拍的供应贤的几张照片，并偷偷回味那个吻。他遗憾于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都没拍一张合照，两个大男人举个手机自拍实在是有点娘，可现在想想又非常后悔，何必在意那么多呢？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拍一张合影了，两个人都面冲着镜头，发自内心笑着的那种合影。这几天仁义还抽空去看了一趟他爸，老爷子在医院被照顾得很好，还养胖了几斤，对这里的环境和护理都赞不绝口，让仁义心里安慰极了。这一次是曲阳波陪他一起去的，因为上至领导下至战士包括供应贤都不准他单独行动。回来的路上正聊着天，曲阳波突然指着公交站惊讶道： 哎，那个是不是那个演员啊？ 仁义扭头一看，公交站巨大的广告牌上是一对明星拍摄的饮料广告，他们穿着相似的服装，看来出自某个综艺节目，其中 有一个熟悉的面孔，齐霄。 好像是齐霄。 匆匆一瞥，他也不太敢确定。 我查查。嗯，是的。啊，刚刚上了这个很火的综艺，八卦新闻说他是今年宋氏传媒重点捧的艺人。哟，刚接的一部电影，是给周翔做配呢。 任毅心想，宋居涵说话还真是算话，他也没料到宋居涵会这么捧齐霄。 哦，看来他终于要火了，太好了。 你们俩 不联系了。 任毅想起两人的最后一面，齐霄说过的话，现在看来很快就要成真了，他很为齐霄感到高兴。 这哥们之前看本人帅是帅，但是没有宋居涵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发光的感觉。现在包装一下，看着是真帅啊。 人的气质是要培养的， 造型也很重要。 曲阳波瞄了任毅一眼，欲言又止，任毅捕捉到了他偷偷摸摸的眼神。 又想打听我和龚应贤是吧？看你真是闲坏了，有空去交个女朋友吧。 闲个屁，我哄你们都哄不过来，还哄女朋友，哪有时间。 我和他还那样，只谈工作不谈私事。 其实他对你是真没话说，把你爸照顾得那么好。 哼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喜欢我。 哎，你说这么文艺的话，我很不习惯。 滚。 那案子呢，有消息没？ 他们找到制造炸弹的地方了，估计快要锁定组织的一个主要成员了。现在是多条线并行着查，整个分局都忙得人仰马翻的。他恐怕又是没时间吃饭睡觉了。 心疼了？ 心疼有什么用？ 其实我觉得他那天说的话明显是气话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了。他要是真的讨厌你，早就远离你了，明显还是很重视你的。 可能他只是需要我帮他查案。 别把人想得那么冷酷嘛，你们好歹是生死之交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情谊啊。 任毅故作轻松地耸耸肩。这时任毅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来一看，正巧是龚应贤打来的。 哎，是他吧？ 开你的车。喂， 你刚刚去看你父亲了？ 是，正往回走呢，老人在医院过得挺开心的，谢谢你啊。 不用客气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 你说。 我们在那个废弃游乐场有了新的发现。 什么发现？ 在一个井里面有尸体。 啊，游乐场在什么地方？ 不在你的辖区，我们不想找当地的消防队，人多口杂，现在所有调查我们都尽量保密。 行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们现在过去。 挂了电话，曲阳波问道， 什么情况？ 下井挖尸，去不去啊？ 曲阳波连五官都皱了起来，勉为其难地说， 去吧。 这应该是西郊中队的辖区，你认识他们队长吗？得跟人队长打个招呼，不用说具体什么事儿，万一我们的车被他们看到了，容易有误会。 这都是另外一个区的了，我不认识，我让参谋长去协调吧。 路上任毅给高格打电话让他出车，他们则直接过去，能节省些时间。